绿色的声音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，我是古月。从时尚界到街头文化，一股可爱浪潮正大行其道，甚至还有人归纳了所谓的可爱学。人家给可爱型的容貌甚至定义为耳朵小、轻松眼，这样才最可爱。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可爱的歌曲，先从赵薇早期作品《爱情大魔咒》听起来吧。 怪梦，传说的阿拉丁复活，偷偷跟我咬耳朵，透露爱情密码的魔咒。Say you be a you, I be a ye, I you be a you. 今天梦做白日梦，锁上课精神不集中。原来丘比特选中了我，爱神吹起。 肉 痛快爱个够， 谁是梦中男朋友？ 雷奥纳多， 是他花心绯闻多。 给我一个罗密欧， 求求别引布洛索梦的密码3秒钟。 大魔咒，爱情的大魔咒，一滴呀一滴呀一嘿吼。大魔咒，爱情的大魔咒，大家跟着我念准没错。 成人孩童化，装嫩现在时，这句话挺有意思，挺能代表现在一批人的生活状态和情趣。用成人的思维去工作，却任性地保留内心那份童真去生活，这种方式挺好，起码不累。来听苏有朋带来的《大小姐》。 满脸胡须，身形巨体，元凶就是你，不由自主，傻里傻气，只能跟着你。我想我爸曾是生病，被耍居然也很开心，开始相信星座算命，求佛拜神明。你够任性，我够认命，室友没关系，不要客气，欢迎光临，爱的位置留给你。你每次撒娇说个 sorry， 我头上举白旗，要再苦再累都没问题，你是我的维他命。就是你我的大小姐，爱你全是有注定。就是你我的好妹妹，你不爱我很可惜，我是你的专利，我随传随到不抗议。就是你我的大小姐，心甘情愿伺候你。就是你我的好妹妹，陪你是我的荣幸，我是如此爱你，反正也没人受得了你。开始相信星座算命，求佛拜神明。我你够任性，我够认命，室友没关系，不要客气，欢迎光临，爱的位置留给你。你每次撒娇说个 sorry， 我头上举白旗，要再苦再累都没问题，你是我的维他命。前世有注定，就是你我的好妹妹，你不爱我很可惜，我是你的专利，我随传随到不怕你。就是你我的大小姐，心甘情愿伺候你。你我的好妹妹，陪你是我的荣幸，我是如此爱你，反正也没人受得了你。如果有天在一起，就不经意想会抱上你。 现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，包括商业上的竞争，都鼓励年轻化，包括时尚创新等等，各种代表向上的符号都围绕在他们周围。这样，许多还想抓住青春的尾巴的成年人都迫不及待地装嫩。这样的趋势成为潮流后，成人孩童化自然就成为了一种社会潜意识。要不怎么谭咏麟还在歌里唱我爱雀斑呢？ 份相爱，永不分开。 说起来，以可爱为核心的成人孩童画含有正反两面意义。正面来说，就是成年人永远保持好奇心、童心不泯、反权威的心态，但是这种心态如果发展到极端，就会沉溺于自己的幻想，拒绝长大。咱们提倡的是一种年轻的心态，而不是一种病态的自恋。送上张含韵演唱的《公主的魔法项链》。 大理石宫殿回忆正蔓延，我手只需读这一尘封的诗篇，在那河两边我举着香烟，香水的味道浓烈而明显，天正在转变，雨悄悄在走远，古老画面却一点点一点点一点一点点呈现，碧绿色的烟手撞进我的肩，微风中披风舞动着誓言，古董的商店他戴过的项链，从瞬间感受到那遗留的香味，山水缠绵。 亚哈去街边阿比沙奇不都留比去街边 Don't quote her she's me 是疯癫，回忆正蔓延，我手只是独特一尘封的视线，塞纳河两边我举着上演，香水的味道浓烈而明显，天渐渐在转变，云悄悄在走远，古老画面却一点 还记得武侠小说《笑傲江湖》中的可爱小师妹于林吗？这个冰雪聪明的小姑娘，怀着一颗善良之心，时刻以爱宽容天下。来听这首歌，就叫《小师妹》。 哦，不是师兄多嘴，是不会骂谁，明明就心中没有楚楚可怜的小师妹。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说到可爱，宋祖英也唱过一首很可爱的歌曲《小背篓》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心事变，心呀，小手摇。